九八八制作。公寓的秘密，编剧曾毅恒，第五集。 呼吸中的养分，带有憎恨，为逼这么过分，我却忍不忿，别再试上来接近。早走失的信任，那次质问，口中所讲责任，从来没上心，想掌掴你后换来兴奋，没法抑压心里想说，请你赶快点死，用我一切可怕丑恶方法看你筋竭力疲，如何摧毁你，然后忘记。我给你的痛如此失控，这伤势谁敢触碰，每一次也出手竟这样重，给我的爱是否应用，还换来大声指控，撕开皮肉心肝双手献奉，有种爱只会跌倒失重，跌伤了才懂得痛，痛得你情感反复爱被操控，可惜到最后才懂，你已伤得太重。 医生啊，冇得做，女朋友啊，走埋，真系失败。其实都冇乜嘢，本是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咩都系自己攞嚟，做人冇咁执着，睇下啲星星，死嘛死嘛咁。真舒服。边个喊？唔系咁喊系嘛？把声咁熟嘅。 Connie， 你冇嘢啊嘛？啊， 我冇事啊。 你做咩喊啊？系咪发生咗咩事啊？ 我老公他 怎样？ 我怀疑他在外面偷食啊。 蛤？你怎会怀疑他的？ 我看到他手机有那些性服务的信息。 那你应该要问清楚他。 我不敢问啊。 你怕什么？现在做错事的人是他啊。 我怕他认了，我不知道怎么面对啊。 咁就要睇你要唔要原谅佢咯。 我唔知啊，我冇谂过佢会咁噶。佢不嬲咧，都对我好好，系最近工作压力大啲，就同我嘈咗一轮，之后仲走咗去，都唔知系咪去咗嗰啲地方。 男人通常啊，都系讲自己工作压力大，先至会出去搞三搞四噶啦。呢啲全部都系藉口嚟噶。 我而家应该点做啊？ 问清楚佢。要俾佢知道你嘅不满。 做咩仲咁嘅面口嘅？仲嬲我？老婆啊，对唔住啊，我上次工作压力太大，搞到成个人好燥啫。 你老老实实咁同我讲，你系咪喺出边搞女人？ 冇啊，我边有咁做啊？ 呢个广告我喺你嘅手机度睇到噶。 你 check 我手机？ 你冇做错，怕咩我 check 啊？ 那些广告成日都会无端端伸入嚟㗎啦，你咁大惊小怪做咩？ 你冇去过嗰啲地方，人哋点会无啦啦传啲广告俾你呀？ 呢啲广告距离系男人都会 send 㗎啦，你唔好咁敏感啦，好唔好？ 有边个老婆见到老公接到啲咁嘅广告都会无动于衷㗎？你讲呀，你到底有冇去滚呀？ 我冇。 真系冇？你望住我讲呀。 如果你真的不信我的，我没事跟你说。 你又去哪里啊？ 进步了很多。 我想我 keep 住咁嘅状态去参加十公里嘅马拉松，应该冇问题啊，嗬？ 冇问题。 做咩啊你？冇嚟精神咁嘅？ 系咩？冇，可能寻晚瞓得唔系几好啫嘛。 系咪仲谂住讲件事啊？我哋唔系已经达到共识啦咩？ 系。 咁就唔好再谂啦，过翻我哋应该过嘅生活。 我知 道。来啊，陪我再跑多几圈，跑下跑下你就会不记得不开心的事了。 嗯，好。 我们多点出去练习，为参加十公里的马拉松准备。 好啊，到时看看谁跑得快一 点。那是你啦，你这么有经验。 好难说的，你这么勤力练习应该会快过我。 我而家就快过你，快啲嚟追我啊！ 喂，我一定追到你噶。冇事冇事，我咩都冇发生过。 制作公寓的秘密， 师弟就快到终点啦，撑下去啦！ 哎呀，唔得，我扭到脚啊，头先。你跑先啦，唔使理我噶啦。 唔得啊！我哋一齐由起点开始，就一定要一齐到终点。嚟，我扶你一齐行到终点啦。 嗯。 嚟，慢慢行。 多谢你啊。 看呢啲，我哋共同进退噶嘛。 都不算太慢到终点。 你受了伤都可以这么快，很犀利的了。 都是多得你扶我。我终于拿到我人生中第一个马拉松的奖牌了。 来，一起 selfie 咯。 哦，好啊，来啊。 来，一二三。怎么 样？ 你脚还是不是很痛啊？ 差点啦。可能拿到奖牌太开心了，现在没什么感觉了。 、是啊，我好像有带到药油来，等我 check 一下背囊先。真的有啊，来来啊，我帮你查。 是啊，回去先查啦。 在车上查有什么问题啫？快点查，快点好啊嘛。 哦，多谢你。 对脚好翻啲未？ 好翻好多啦，多谢关心。 嗱，记得唔好食酸辣嘢，要戒口啊。 知啦， 暂时都唔可以成我最中意嘅抌音啊嘛。 嗯，忍一忍咯。咁你好咗之后，我请你食啊。 嗯， 多啲休息啦，拜拜。 仔，你拍拖啊？ 妈妈，你几时入嚟噶？唔该敲下门啦、啊。 我有敲噶，系你倾电话太投入，冇听到咋。同女仔倾偈，思婷啊？ 系。佢扭伤只脚，我问候下佢啫嘛。 哼，好关心人啦、啊！跑完马拉松之后影嘅合照几恩爱啊！ 喂，你偷睇我电话啊？ 系思婷 po 上 FB 咋？佢系咪要同全世界人讲你同佢拍紧拖啊？ 我哋都冇拍拖。 你唔好再呃阿妈啦！你哋嘅一举一动都证明咗你哋系有嘢。现在整栋楼的人都唱紧你们、啊。 妈妈，我们只不过是很啱倾，有相同的兴趣啫。我们没有拍拖，其他人要怎么说，由得他们咯。 人言可畏啊，仔。他们是这样唱你们，我们去做清洁的时候就很尴尬咯。 我不觉得尴尬、啊。 唉，你都没听过那些难听的说话咋。你知唔知佢哋点讲啊？佢哋话思婷姣婆守唔到寡，老公死咗冇几耐就去勾三搭四，有啲仲过分啊！话你哋喺思婷老公未死之前已经有路啦，话佢老公知道之后就跳楼自杀啦，仲讲你哋系杀人凶手啊，仔！ 嗰啲人中意点讲咪由得佢哋咯，总之我哋清者自清啊！ 你就讲得轻松咯，嗰啲谣言传下传下，人哋就信以为真噶啦，咁会影响你嘅声誉噶。咁以后冇人再请我哋做清洁，我哋就要食西北风噶啦。 妈妈，你唔好讲到咁严重啦，好唔好？嗰啲八公八婆讲下讲下就唔讲噶啦。 你以为啦？佢哋都唔知会唔会啊喺网上唱你哋添。到时你咩前途都冇噶啦！ 你一直咁担心落去啊，我惊你迟早忧郁症添啊！妈妈，你翻出去啦，我去瞓觉啦。 哎呀，仔啊，听我讲，唔好再同思婷行得咁埋啦！啊，我都系为你好噶咋，仔。 得啦得啦，讲嚟讲去都系讲呢啲，烦唔烦啊？ 契妈早晨， 早晨， 食咗早餐未啊？ 未， 我头先出去买咗啲油炸鬼啊，我请你食啊。 唔啊，最近发热气啊，我食面包得噶啦。 啊，你发热气啊？我煲咗凉水，等阵我攞过去俾你啊。 唔要啊！ 做咩啫，契妈？ 我做紧早操嘅时候，你唔好同我讲嘢，我唔想分心啊。 哦。契妈，你系咪嬲咗我啊？ 嬲嚟做咩啊？ 如果唔系你对我咁冷漠嘅， 我有时系冇咩中意讲嘢噶。 其实你系咪嬲我成日同俊贤一齐，搞到好多人讲闲话？ 你知道就好啦。你之前同 Conny 讲过，你唔会同俊贤喺埋一齐噶嘛？点解最近又成日同佢出双入对啊？你咩意思、啊？ 我只系当俊贤系好朋友咋，我唔知道会搞成咁噶。 你唔知道？唉，呢段时期你好伤心，要揾人开解，我系好明白嘅。你揾我或者 Conny 都得噶嘛？点解系都要黐住我个仔啊？ 对唔住，我以后知道点做噶啦。 契女，我知道咁同你讲嘢系好唔应该， 但系啲谣言系咁满天飞，一定会影响到晋元嘅声誉噶。间接咧，仲会影响埋我哋做清洁嘅生意。我希望你会明白。 嗯，明嘅，我完全明白你嘅顾虑，我以后会避忌噶啦。 988制作《公寓的秘密》。 喂，俊元，你又输咗喎！ 唉，眼界越嚟越差。 你系心情差咗啩？点啊？因为思婷啊？ 喂，唔好好似啲八公八婆咁啦。 其实我觉得咧，你哋喺埋一齐冇咩唔妥啊。咁啊，佢又死咗老公，你又单身。 哎呀，你唔知咁多噶啦。 知，因为一啲老人家嘅思想太过古板，就搞到你哋咧好似唔正当咁啊嘛。你都傻嘅，依家咩年代啫？中意嘅就好似呢支飞镖咁，主动出击，话知你点讲啊？真系。 咁其实我同佢只不过啱倾啫嘛。 如果佢唔系你中意嘅靓女，你会同佢咁啱倾啦？嗬，男人嘅嘢咧好直接嘅，中意就中意，冇灰色地带。 哼，讲到自己好似爱情专家咁，又点啊？你系咧？最近好少见你嘅护士 girlfriend 嚟揾你， 散咗啦。 吓，点解？ 性格不合咯。 系唔系啊？咁潇洒嘅？ 我话系啊。爱情嘅嘢啱咪一齐，唔啱咪分咯，就咁简单。最紧要唔好拖泥带水。 我发觉你咧做咩都咁潇洒嘅，同医院高层唔啱就辞职唔做医生，同个 girlfriend 唔啱话分就分。啊，不过话时话啦，你冇做医生咁耐，你仲有收入嘅咩？ 我有积蓄噶嘛。喂，唔好讲我啦，讲翻你啊。你中意思婷嘅？就去嘛，勇敢啲啦。 思婷，思婷，你喺唔喺度啊？思婷，思婷。 咩事啊？ 我仲以为你有事添啊 ！WhatsApp 你冇复 ，call 你又唔接嘅， 系咩？我冇听到啊！ 你做咩避开我？ 唉，你唔好明知故问啦！而家成栋楼啊都唱紧我哋，我咪避忌下咯。 其实唔使理啲人点讲噶， 其他人点讲我可以唔 care， 但系你妈妈已经出到声啦。我不想因为咁同佢嘅关系搞到咁僵啊！ 妈妈佢又系嘅， 佢讲得啱噶，啲居民咁样唱法，一定会影响到你哋嘅清洁生意。我唔想断人衣食啊！ 唔会噶，你唔好同佢一般见识啦。其实我同你一齐真系好开心，真系有嗰种…… 我听电话先。喂，青青。你做咩喊啊？吓，你妈咪，你妈咪做咩啊？你等我啊，我即刻嚟你屋企。 咩事啊 ？Connie 嘅女打电话嚟，话 Connie 瞓咗，眼极都唔醒啊。 吓？ Connie 佢点啊？发生咩事啊？ 佢食多咗安眠药， 医生同佢死咗胃噶啦，冇乜大碍。你去睇下佢啊。 哦，老婆，你冇事啊嘛？做咩咁傻啊？ 我冇事，因为成日瞓唔着，食多咗安眠药啫。 对唔住啊，系我令到你咁嘅。 你仲爱我噶系咪？ 梗系爱啦，你系我老婆嚟噶嘛？ 你真系冇呃我。 冇啊，你信我啦，我冇做过啲对你唔住嘅事啊。 嗯，我信，但系你可唔可以唔好成日突然间走咗去啊？我好惊噶。 嗯，我以后唔会噶啦，你都要应承我，唔好再做傻事啊。多谢你救咗 Connie。 如果唔系青青够醒目，识得用佢嘅手机揾到我电话，佢可能就青青有 call 俾你噶，点解你唔接？ 当时我开紧会，手机调咗静音。 你可唔可以唔好净系顾住工作嗰啲，着紧下你屋企人呢？ 我以后唔会噶啦。 上个礼拜我见到 Connie 喺天台度喊，佢话怀疑你出轨，你有冇做过？ 梗系冇啦， 有冇你自己先至知道。我一直都好羡慕 Connie 有一个幸福嘅家庭。我睇到佢嘅女好乖，佢嘅先生好尽责。但而家我真系怀疑真实嘅情况系咪咁？ 点会唔系呢？我一直都好顾家，净系最近公司有啲忙，只会忽略屋企啫嘛。 忙唔系借口嚟噶，你唔好俾我知道你对 Connie 不忠，唔系我唔会放过你。我呢世人最憎对女人不忠嘅男人。 希望 Connie 好快好翻，唔会再乱谂嘢。 乜你真系认为 Connie 系乱谂嘢咩？你觉得许生佢真系冇出轨嘅？ 我唔知道。 我一睇许生嘅眼神就知道佢讲紧大话啦。 人哋屋企嘅事，我哋外人好难插手噶。 你哋呢啲男人啊，总系唔识得珍惜原本拥有嘅幸福，次次都要背叛身边嘅人。令到我哋啲女人心痛先至甘愿， 但唔系全部男人都系咁噶。 你敢担保你唔系？ 我 不过我都信你唔系嘅，因为你唔系普通嘅男人，你做咗一啲令好多人都意想不到嘅事。 你唔好再讲嗰件事好唔好？你咪讲过唔再提。你会重新生活嘅咩？ 唔再提唔等于你冇做过。喺我心目中，呢个污点一直都存在。 第五集，导演郑美英，配音曾心怡，林子健、陈川辉饰演，叶思婷、叶如君饰演，陈俊源、杨文理饰演 ，Connie 张晓彤饰演，许敬文、黄伟毅饰演，琴依、沈桂常饰演。